你好，我是胡宗响，今天我们来聊聊微博存储的那些事儿。今天是微博技术解密系列的第二期，我们来聊聊微博存储的使用经验。上一期微博技术解密系列，我讲到微博主要使用了两大类存储，一类是数据库，主要以 MySQL 为主；一类是缓存，主要以 Memcached 和 Redis 为主。今天我来分享一下微博在使用数据库和缓存方面的经验，也欢迎你给我留言，一起切磋讨论。上一期我讲到微博 Feed 的存储使用了两层的结构，为了减少对 MySQL 数据库的访问压力，在前面部署了 Memcached 的缓存，挡住了 99% 的访问压力，只有 1% 的请求会访问数据库。然而对于微博业务来说，这 1% 的请求也有几万 KBS， 对于单机只能扛几千 KBS 的 MySQL 数据库来说还是太大了。为此我又对数据库端口进行了拆分，你可以看文稿里的示意图，每个用户的 UID 是唯一的，不同 UID 的用户按照一定的哈希规则访问不同的端口，这样的话单个数据库的端口的访问量就会变成原来的1/8。除此之外，考虑到微博的读请求量要远大于写请求量，所以有必要对数据库的读写进行读写分离，写请求访问 master， 读请求访问 slave， 这样的话 master 只需要一套， slave 根据访问量的需要可以有多套，也就是一组多重的架构。最后考虑到灾备的需要，还会在异地部署一套冷备的灾备数据库，平时不对外提供线上服务，每天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备份，以防止线上数据库发生同时宕机的情况。在 MySQL 数据库前面还使用了 Memcached 的作为缓存，来承担几百万 KBS 的数据请求，产生的带宽问题是最大的挑战。为此微博采用了文稿里图中的多层缓存架构，即 L1、Master、Slave， 它们的作用各不相同。 L1 主要起到分担缓存带宽压力的作用，并且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无限的进行横向扩展，任何一次数据请求都随机请求其中的一组 L1 缓存，这样的话假如一共10组 L1， 数据请求量是200万 KBS， 那么每一组 L1 缓存的请求量就是1/10，也就是20万 KBS。 同时每一组缓存又包含了4台机器，按照用户 UID 进行哈希，每一台机器只存储其中一部分数据，这样的话每一台机器的访问量就只有1/10了。 Master 主要起到防止访问穿透到数据库的作用，所以一般内存要比 L1 大得多，以存储尽可能多的数据。当 L1 缓存没有命中时，不能直接穿透到数据库，而先访问 Master。 Slave 主要起到高可用的目的，以防止 Master 缓存宕机时从 L1 穿透的访问直接请求数据库，起到兜底的作用。微博的存储除了大量使用 MySQL 和 Memcached 以外，还有一种存储被广泛使用，那就是 Redis， 并且基于微博自身的业务特点，我们对 Redis 进行了大量改造，因此诞生了两类主要的 Redis 组件， Counter Service 和 Phantom。 Counter Service 的主要场景是计数器，比如微博的转发评论赞技术。早期微博曾经采用了 Redis 来存储微博的转发评论赞技术，但随着微博数据量越来越大，发现 Redis 内存的有效载荷还是比较低的，它的一条 KV 大概需要65个字节，但实际上一条微博的技术 Key 只需要8个字节， Value 大概4个字节，有效的就只有12个字节，其余40多个字节都是被浪费的。这还只是单个 KV 的情况，如果一条微博有多个技术的情况，它的浪费就更严重了。比如转名站三个技术，一个 key 是浪结构，占用8个字节，每个技术是 int 结构，占用4个字节，三个技术大概需要20个字节就够了。而使用 Redis 的话需要将近200个字节。正因为如此，我们研发了 counter service， 相比 Redis 来说，它的内存使用量减少到了原来的1/10到1/5，并且还进行了冷热数据分离，热数据放到内存里，冷数据放到磁盘上，并使用 LRU， 如果冷数据重新变热就重新放到内存里。你可以看文稿里的示意图， Counter Service 的存储结构上面是内存，下面是 SSD， 预先把内存分成 N 个 table， 每个 table 根据微博 ID 的指针序列画出一定的范围，任何一个微博 ID 过来先找到它所在的 table， 如果有的话直接对它进行增减，如果没有就新增一个 key。 如果有新的微博 ID 过来发现内存不够的时候，就会把最小的 table dump 到 SSD 里面去，留着新的位置放在最上面供新的微博 ID 来使用。如果某一条微博特别热， 转发、评论和赞技术超过了四个字节，技术变得很大，应该怎么处理呢？对于超过限制的，我们把它放到 Aux Dictionary 进行存放，对于落到 SSD 里面的 table， 我们有专门的 index 进行访问，通过 RDB 的方式进行复制。微博还有一种场景是存在性判断，比如某一条微博某个用户是否赞过，某一条微博某个用户是否看过之类的。这种场景有个很大的特点，它检查是否存在，因此某条记录非常小，比如 Venue 用一个位存储就够了，但总数据量又非常大，比如每天新发布的微博数据量在1亿左右，是否被用户读过的总数据量可能有上千亿，怎么存储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且还有个特点是，大多数微博是否被用户读过的存在性都是零，如果存储零的话，每天就得存上千亿的记录，如果不存的话，就会有大量的请求，最终会穿透 cache 层到 DB 层，任何 DB 是没有办法扛住这么大流量的。假设每天要存上千亿条记录，用原生的 Redis 存储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原生的 Redis 单个 KV 就占了65个字节，这样每天存储上千亿条记录需要增加近 6TB 的存储，显然是不可接受的。而用上面提到的微博自研的 Counter Service 来存储的话，一个 key 占8个字节， Venue 用一个位存储就够了，一个 KV 就占大约8个字节，这样的话每天存储上千亿条记录需要增加将近 800GB 的存储。虽然相比原生的 Redis 存储方案已经节省了很多，但存储成本依然很高，每天将近1个 TB， 所以就迫切需要一种更精密的存储方案，针对存在性的判断场景能够进行最大限度的优化存储空间。后来我们就自研了 Phantom， 就像文稿中图中的那样， Phantom 跟 Counter Service 一样采取了分 table 的存储方案，不同的是 Counter Service 中每个 table 存储的是 KV， 而 Phantom 的每个 table 是一个完整的 Bloom Filter， 每个 Bloom Filter 存储的某个 ID 范围段内的 key， 所有 table 形成一个列表，并按照 key 范围有序递增，当所有的 table 都存满的时候，就把最小的 table 数据清除，存储最新的 key， 这样的话最小的 table 就滚动成为最大的 table。 文稿里的图是 Phantom 的请求处理过程，当一个 key 的读写请求过来时，先根据 key 的范围确定这个 key 属于哪个 table， 然后再根据 Bloom Filter 的算法判断这个 key 是否存在。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 Bloom Filter 是如何判断一个 key 是否存在的，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搜索一下 Bloom Filter 算法的详细说明。为了判断某个 key 是否存在， Bloom Filter 通过三次哈希函数到 table 的不同位置，然后判断这三个位置的值是否为一，如果都是一则证明 key 存在。我在文稿中放了两张图，来看第一张，假设 X1 和 X2 存在，就把 X1 和 X2 通过哈希后找到的三个位置都设计成一。再看第二张图，判断 Y1 和 Y2 是否存在，就看 Y1 和 Y2 通过哈希后找到的三个位置是否都是一。比如图中 Y1 的第二个位置是0，说明 Y1 不存在，而 Y2 的三个位置都是一，说明 Y2 存在。 Phantom 正是通过把内存分成 N 个 table， 每个 table 内使用 Bloom Filter 来判断是否存在，最终每天使用的内存只有 120GB， 而存在性判断的业务场景最高需要满足一周的需求，所以最多使用的内存也就是 840GB。 最后小结一下，今天我给你讲解了微博业务中使用范围最广的三个存储组件，一个是 MySQL， 主要用作持久化存储数据，由于微博数据访问量大，所以进行了数据库端口的拆分，来降低单个数据库端口的请求压力，并且进行了读写分离和异地灾备，采用了 Master Slave Backup 的架构。一个是 Memcache 的，主要用作数据库前的缓存，减少对数据库访问的穿透，并提高访问性能，采用了 LE、Master 和 Slave 的架构。一个是 Redis， 基于微博自身业务需要，我们对 Redis 进行了改造，自研了 Counter Service 和 Phantom， 分别用于存储微博技术和存在性判断，大大减少了对内存的使用，节省了大量机器成本。专栏更新到这里就要跟同学们说再见了，感谢你们在过去大半年时间里的陪伴，值此新春到来之际，老胡给您拜年了，恭祝各位同学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顺利利，生活